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在此也跟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王维。 先跟大家说一下两种方式啊，您可以下载北京时间 APP， 里边有我们的直播的页面，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在电脑上北京广播网，输入一下，里边也有视频直播啊，都可以看得到。 是的。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一下视频直播呢？因为我觉得我有仨人啊，就包括咱俩 啊， 还有一位 看 不看无所谓 啊， 真没什么可看的。最关键今天来了一位稀客，我觉得为了看看他，大家还是值得打开我们的手机，通过视频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的。 啪，视频憋了。 对，那是因为想看他的人太多了。 好， 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位啊，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好的，赶紧过去。来，咱们接下来有请的这一位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重量级花旦啊，独立摄影师、自由撰稿人，7年时间，我的天，带着爸妈旅行24次， 没有妈， 哦，带着爸爸旅行24，哇，厉害了。是去了19个国家啊，有100余个地区的刘露，欢迎刘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刘露， 是 我在网上的昵称叫那肯定好了。虽然我胆儿特小，但是那个敢呢是勇敢的敢。以前经常在公众号里跟大家互动，然后今天呢终于从一个听众变成了捧哏的我，开始站到台上听相声了。 好，你记住了他的公号叫什么了吗？ 就是带着爸爸去旅行， 不是？ 那感情好了。 对了，那感情好了。 哎， 包子，你那公号叫什么？ 叫那感情坏？不是，我让他给带沟里去了。我那个公众号叫超级小包子啊，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 好的，好的，再次欢迎二位，因为二位呢经常到国外去旅行， 对对对，是的， 然后见多识广， 是的，是的， 而且两位前一段时间又刚从外面回来， 哦， 所以每每在看他们俩的朋友圈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 特别恨他们， 嫉妒。 就是羡慕嫉妒， 是是是， 嗯， 哎呀，在外头比如说晒美食啊，然后晒他们体验的那些咱们从来没体验过那些项目，哇，这太厉害了， 特别讨厌，尤其到了年底，特别不愿意请他们这样的嘉宾来， 是是是， 真的。你有昨天开会的时候还说每个人的年假有多少天啊，我作为一个老员工，我的年假休的是10天，不少了哈， 挺好的。 说你还有5天年假，我一算哪还有时间休这5天年假， 来不及了。 最关键这5天年假你就算给我，让我去找地方想地方让他去哪儿，我都觉得去哪儿都来不及。 不，你应该说就算这5天给你，你好意思休息吗？ 他带着心为什么不好意思啊？这挺好的呀。 那我们今天的两位专业的玩家到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也是有节目的主题了。 是的，是的，今年因为马上要到了，日子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就年底了。我昨天在开我们的每次的节目，请嘉宾来都要有一个嘉宾卡，这是大家进我们直播间的一个身份证。我就填那嘉宾卡，发现只填了大概3页纸就已经填到年底了。 哦，真的？ 就12月31号。 因为你想，今天到你 整整 两 个月 嘛？ 今天1号，11月1号，整整两个月。我说，哟，只有2个月的时间，2018年就这么匆匆的过去了。 是的。 所以我其实自己我也在计划，今年可能来不及了啊，明年就是明年就是我说春节左右的那个时间，要不要来一次长途的旅行？ 哎， 把你那5天年假都用了， 那用不 了， 来不及了。 这是今年年底12月31号，我这5天 不能续的， 已经废了，没法续， 那完了， 没法续。所以我就想，因为确实憋了时间太久了。 之前出差什么的那都不算啊，也就去个两三天的时间，很久很久没有给自己一个挺长的时间去放一个假了。 是， 所以我也在计划着一次长途旅行或者是长时间的旅行。今天两位来了，正好也给我们支支招。 对，可以给小胖啊畅想一下，哎，我建议你去哪儿哪儿， 哎， 对吧？就算你去不了，你至少心可以去嘛。 老是这句话，心老去。 你明年活儿太多、哎，别老想着玩、哎。当然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就是您开始计划马上要到的那个长假，您打算去哪儿玩玩？ 对对对，想去哪儿玩？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计划好线路？ 哎、 另外，我觉得也可以。到了年底了，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嗯、您今年的年假都休完了吗？对不对？休年假的时候您出去玩了吗？ 哎， 有些朋友有些单位还有那种探亲假，探亲假蛮长的，2天。 哦，真的？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现在还没结婚，我现在一个人在北京，我的家乡又不是北京，比如说我家乡是河南的、 嗯、 我每年都会有20天的带薪年假。 哎， 这叫什么探亲假？ 那不错， 我可以。 嗯， 但是你就只能回去探亲去啊， 嗯、 你不能说我去别处玩去。 啊，明白明白、 啊。当然这个自己抉择哈，就是这 谁知道 年对啊年啊别有人知道，我们得守规矩啊。 在场证明。 哎，年假您休了吗？有没有出去玩？ 哎、 啊，咱们也来互动一下啊，也可以说一说您的年假天数是多少天呀？我们基本上也能判断您大概工 龄 有多长。 是是是 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876 好，那在节目的开始这样吧、嗯、咱们先 PK 一下，两位那分别说一下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都去过哪儿。 PK 你们俩开始说，然后最后我跟小胖说我们今年都去过哪儿。 我觉得跟大包子哥一 PK 我就应该先弃权。 不可能， 跟他比起来我是家里蹲那种的。 你一点都不用怕， 我们抛砖引玉好不好？ 还是 我们算得快， 这个词语用的抛砖引玉。 哎，点头的说啊、 嗯、 你别把那个小块的地区啊也都说了啊。 好，来吧。 尼泊尔。 好， 然后一人一个。 对对， 是吧？ 一人一个接力的。 尼泊尔我没去，赢了。 好，你看看 突尼斯 啊，可以吧？你突尼斯我也没去，这样 你 这个 你去的呀？ 这样我这会聊天吧？这个 继续 照顾新嘉宾嘛，是吧？ 谢谢包子哥 啊，不客气，谢谢包子哥，我也没去过啊，这不是这个地儿。 2-0目前， 对，目前2-0，可以继续来，继续来，没关系啊。 中欧五国。 中欧五国是什么地儿啊？ 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嘿，你看我都没去， 一下说了五个地儿。哎，这些地儿你不是要自驾来着吗？ 对，我本来要自驾，后来不是没成功吗？ 好好好，哎，那个说的不少了啊， 可以， 还有补充吗？ OK， 可以了，可以了， 厉害厉害， 好， 不是已经7-0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好，小包子，不要说到第八个啊。开始。 这个北欧三国， 好， 西欧三国，这个中欧俩国， 好，够了，停， 行了。 算数算的挺快的，到七 这就平了吧？好，平局。 小胖该咱俩了。 中国 啊， 嗯， 具体点，具体。 青岛， 哎，可以， 青岛算一个，嗯。 北京，怎么北京是旅游城市？不行吗？ 那也可以，对， 可以吧？ 我刚去完七九八，这算吧？ 算， 这算一个，这算一个啊！ 闹，别闹，哎、别闹啊！ 好，没了， 嗯， 建外大街。 建外大街， 哦，这也算啊？ 啊，对，长津湖。 那常来，那大兴也算，黄村。 那你赢了， 我。 你天天回家上班，回家上班，你去多少地儿？ 黄村算出差。 我也天天去，我也天天去。 来来来啊，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是路边人，说了，探亲假不带薪，别忽悠人啊。 那他们 那是您单位 待遇不好， 考虑一下辞个职啥的吧。 工作的性质不一样， 对对对， 工作性质不一样。 好， 哎，对，因为你看，像马丁叔叔火星人就说了嘛，说私企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为咋不一样？天天休息？ 不是，就是不是有年假，或者说是不是能够批准你休息？因为现在比如说有一个特大一 case 啊，需要你那什么的，哎，突然间你说不好意思啊，我跟我妈商量好了，我要探亲戚，可能很难 哦。 因为那你想吧，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嘛， 任务比较艰巨。 是的，是的，是的啊。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真的，您又不是老板， 不不不，我们 别想那么多， 还是生活要积极一点。当然了，我们抛砖引玉一下，先给大家说一条好线路，当然也跟长假有关系。 是的，是的， 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海上过大年。 哎呦，这最近过年的气氛都已经快有了，真的 是。 一会儿听我们的广告就听见有一条都已经是过年了， 真的， 真的是哪个单位的我就不说了，一会儿您听就知道了。然后我就说，哎呦，确实也到了年底了， 是的，是的。 而且如果大家真的要计划，比如说您元旦出行，或者是春节期间出行。现在可以开始进行安排了。我说的安排都是具体的，不是说您想地儿了都哈。您可以订酒店、订机票啊，几个人去啊，什么什么都已经开始着手计划了。这个先问问两位，春节有什么计划吗？还是我春节就在家里待？都付完了， 9月份就付了。这家伙，去南非 还是带着爸爸去吗？ 对，是还带我爸去。因为 带他爸 现在 多好的闺女啊。 现在要再不订的话就晚了。 不，你9月份订是因为便宜吗？ 对，是便宜，因为我是跟团游，如果再往后的话都不仅仅是贵的问题，就是连位子都没了。 明白。 我现在再下手的话，我同样的线路已经贵了将近1000块钱了一个人。 真的？ 对。 你是说住宿的钱还是机票的钱？ 是所有的 跟团费。跟团是等于全包。是那种自由行的还是什么半自由行的？ 一价全含， 一价全含，那就是普通的这种， 对，跟团游， 跟团游啊、 其实带着老人适合跟团游，就是因为他每天都是要有计划性，然后又有一个中国味，然后至少跟团这些可能还， 而且是非洲，我觉得非洲这样比较踏实， 可能女 生我语言也差一些， 南非还好，都大概的线路是什么呀？ 基本上的那些。比如说国家公园、然后什么花园大道、还有什么桌山都包括。 还不错，还不错。 约翰内斯堡是吧？ 啊，对，都有。 就是标志性的这些地儿都会去。 是的，挑了一条比较中高端的线路。 好， 这可以。 年挣的钱都让你。 是。 哎呀，你怎么挣挣着呢？ 好行， 您怎么挣着呢？ 来这样这样。那个咱们今天要有一个规划啊，因为二位去过的地方很多。咱们只规划到比如说中东地区好吧，就比如类似啊、我起一头啊，类似于比如说那个迪拜、土耳其啊、摩洛哥啊，类似这些好吧。 地中海周边、爱琴海周边这些地区。 哎，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吧。 我刚去完土耳其，所以这个可能比较。 现在还土耳其时间呢？ 对，我真的是土耳其时间刚落地，大家看 我 可能都黑 了， 是吧？ 是是是， 又黑又胖， 挺白净的。 来来来， 谢谢谢谢。 那谁先说？ 你先说。 我先来是吧？ 行。 土耳其，我先讲讲我这次，因为我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很喜欢这个探险呀、户外运动等等，所以这次土耳其给我印象最深的两项运动呢，一个就是在费特西耶玩了一下那个滑翔伞。这个滑翔伞目前应该是费特西耶是一个世界滑翔伞圣地，所以我去那个滑翔伞当时玩的是据说是海拔最高的、海拔落差最高的一个滑翔伞，直接从海拔2000米滑到零，就是海面。所以说这个落差，你想想，整个2000米啊，你坐电梯还得坐一会儿呢，啊，这目前没有这么高的电梯，但是呢，你要坐的话，这个落差也得坐一会儿。所以当时我在空中时间不是35分钟，就是45分钟 啊，你飞这么长呢？ 对，因为它是，其实滑翔伞你只要有一个气流，你就又上升上去了。 你坐这过程中是不是都饿了？ 不是饿了，是就是有点乏味。后来我开始跟我一块滑翔伞这个他这个飞行员 带你的， 我们就开始聊人生。他姐姐住在哪儿啊？然后他姐姐在嫁在邻村啊，有两个孩子呀，都聊出来。可能再聊的话，他就告诉我银行密码什么之类的了。反正当时聊的很多，我们谈了很多感想啊，因为他英语也是不太好，但是呢，我们就一个词儿一个词儿蹦呗。这旁边有个古城，这地方有什么小吃，反正都聊了。 啊。后来聊到后来，我说看了看表，说差不多了吧，咱们下去吧。他说你拍够了吗？我说我拍够了， 就是人生聊崩了， 人生就是 就在这儿把我放下去， 对，把天聊死了。 你飞的过程当中还能拍照吗？还是说你？ 其实能拍照啊，因为它是有一个，一般咱们说有个 GoPro， 就是那种运动摄像机，帮你拍照啊， 就一直照着你的， 有这么一个这个照相。然后呢，现在他们玩的更高级，就是现在有一种360度全景的那种照相机。 天啊！ 就是咱们可以回去戴上那种叫什么 VR 眼镜啊，可以看整个360度全照下来。我们还拍了几张这个啊，这个身临其境。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平台，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可以去，现在微博上是有的，可以到时候去看一下啊。戴上 VR 眼镜，你就可以看见当时我飞的时候，整个那个周围360度是什么样的，上面下边，底下呢是一片叫死海。那个费特歇的死海，很多朋友说啊，在以色列，其实呢，人家叫死海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死的海，没有一片风浪， 就是。按小包子的解释就是平的呀，跟镜子似的。 对，就是比颐和园都平。 对， 但是它是真的海， 所以叫死海。 哦， 对，而且特别蓝，那个底下还有应该是有珊瑚礁和浅滩，所以你从天上看的话，它是有深一块浅一块，深一块浅一块，颜色特别漂亮，好多那种小小的港湾，每个港湾里都有船啊。这个真的是从天上看非常怎么说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因为。当时那飞行员跟我自拍的时候呢，他跟我说这人绝对是个疯子，跟我脾气特别对路，我特别感谢他啊。然后他说你拍的时候你举着这个自拍杆，就是那个 GoPro， 你举好了。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爬你身上啊。朋友们，很多人都飞过滑翔伞啊，包括在这个博卡拉这个费瓦湖上也飞过，那都是世界滑翔伞圣地。请问你们有谁在拍自拍的时候飞行员爬到你肩膀上了？他是骑到我肩膀上， 终于有个垫背的， 骑到我肩膀上来了一张。后来说，哎，看我飞得挺稳，因为他在飞的时候是我拉着那个滑翔伞， 好， 我亲自拉着那，他就跟我说，你别俩一块收。我估计我们俩一块收的话，我们就以自由落体速度就下来了，啊，然后他说你别俩一块收啊，飞了两下，他觉得挺稳，他说你再拉一会儿啊，我再玩一个更难的。我说你要干嘛？他后来站到我肩膀上拍了一张。他站到我肩膀上，我在底下坐着拉着那滑翔伞。然后呢，这因为这平常我们感觉是飞行员是在后面控制平衡啊等等的。他第一是站到我肩膀上，后来又挤到我旁边，我们俩人全坐前面，后边飞行员那座没有，就等于是俩人全坐前面观光席。 哦， 就是个疯子。 你能想象当时的画面吧？ 嗯， 就类似于咱们在看杂技表演的时候，如果有配乐的话，就是。噔噔噔噔噔滴噔滴噔的，然后俩人就开始在空中做动作，做动作 啊！这是不对吧？这画风有点不对。对，作为两个人类啊，我们当时飞的是很高兴啊，不是马戏团。然后呢，这个后来下降的时候呢，那个他也是玩的特别高兴。但是其实呢，跟很多没玩过的朋友啊提醒一下，其实玩滑翔伞是一个特别晕的事儿，尤其是在往下俯冲的时候。像我这种。晕船很多年，然后呢，去年声称是自己治愈了啊，但是呢，这一次又晕了啊。他一下冲，我其实就有点晕，然后我徘徊到大概30分钟的时候，我说咱们差不多可以缓缓降落了。 嗯， 他呢，其实已经感觉已经玩起来了啊，他的热血已经沸腾了， 他 就一直在问我说你要不要给你玩几个高难度的，高难度的免费送的啊？我说哥们儿不用了，我说一会儿我再吐你脸上。然后呢，他就明显看出来就一圈。本来说是盘旋12圈下降，他说就一圈，你不行你就嚷你就行。我说那来吧，我说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么想，我也是一个很喜欢体验的人，啊，你来吧 ，say yes 嘛。然后就那他就一圈下去，我当时觉得哇，那比过山车可刺激多了。 啊， 这过山车是有轨道的，这你不知道要往哪儿飞，一圈下去，我当时嗷、哦、太爽了。然后他也没听见，接着嗷。哦12圈坐满了啊！后来下地的时候，我的朋友们看到我说：“包子，你脸怎么白了？你嘴唇怎么白了？”我说：“别闹，都是自由落体的事儿啊。”然后我在地上躺了大概20分钟吧， 才缓过来 。但是真的特别刺激，就是也有女孩就不敢飞的，就平稳降落的也有、啊。那个地方呢，它底下是一片沙滩嘛，死海旁边有一片沙滩，所以呢，摔着也摔不着，倒是、啊，反正就在那沙滩上躺了一会儿，晒太阳，哎呦，特别美。这是一次让我非常难忘的经历。世界著名滑翔伞圣地叫费特西耶。 但是因为它有几个条件吧，比如说第一个得看有没有风。

11月2日下午1:30，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以及北京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先来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吧。 北京呢，今天是度过了温暖的一天，因为城区的气温基本都在18度上下。明天呢，这样的状况还会延续，但是明天和今天最大的差别就是大气透明度明天要转差了，因为扩散条件的原因，所以明天啊会有轻度的霾出现。早上能见度最差的时候是3到5公里，中午呢稍好一些，但也不如今天了。温暖程度倒和今天倒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 嗯， 至于说到全国的范围内呢，因为有一股冷空气啊，今天已经到达新疆的北疆地区，那边出现了雨夹雪或降雪的天气。明天呢，这股冷空气会继续的向东移动，明天可以到达河套的西部。所以呢，西北地区啊，有些地方要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南疆，包括西藏的一些地区。然后这股冷空气呢，到达北京的时间是在3号后半夜2点钟到4点钟之间，这个要过境北京了。过境北京之前呢，是带来的是有些阴天，然后呢，北部地区会带来点小雨的天气，但是城区现在下雨的可能性比较小。 嗯， 但是这股冷气最好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把这个明天和3号白天这点霾的天气要做一下清楚，因为会带来3到4级的偏北风。当然这股冷气也会给北京带来的降温天气，那就是4号、5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1到13度，所以这个也是一次降温过程。 嗯， 但是降温最大的还是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东北地区，要降这次冷空气的过程要降的降8到10度的这样一个降温天气。像东北地区，明天后天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15-16度，到了4号之后一下就要像哈尔滨就回到5度，都是回到个位数以下了。 嗯， 这个大幅度的跳水，也是因为它近期气温比历史同期都偏高了太多了。 明白了。 冷空气一来一下就打回原态， 就等于恢复正常了哈。 对，就恢复正常了。 嗯， 但是南方呢，除了这个东南沿海还有一些降雨的天气，其他都是比较晴好的，所以现在去江南旅游还是最好的地方了。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也希望冷空气能够早点再次入京啊，因为周六日好像天气不是特别好，希望能把这些阴霾全部吹散了啊。感谢您的提醒以及介绍，我们明天再继续关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自 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的进出京双方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庞各庄桥到双元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有一位朋友是特别自豪的在晒自己的年假啊，爸爸是女儿的奴隶，说了我的年假15天，而且能够累计啊，我上星期休的是去年的年假，休了5天，算上双休日一共9天啊，我休年假提前跟区经理说一声就行了，在公司内部网上申请一下就能休年假了，我2年加起来能休30天。这还用您算，真的年假15天，2年不就是30天吗？真是，这不就是去年没休吗？这， 但是问题人家的重点是累计。 哎，这特别合理，什么单位这么好，真人性化。 放心吧，您的单位当您累计已经达到了2个月时长的时候，归零了。 林林妈说了，我们单位啊4年1次20天的探亲假，我的父母是北京的，公公婆婆不是北京的，哎，所以我就没有探。您还想干嘛？您父母是北京的，您还想要探亲假？开玩笑吧您。说19号我准备休年假了，带孩子去广州、珠海、长隆。 可以 啊，这个作为一个吃货，我还想去西安啊走一趟，一共9天的时间，给我个建议呗。这个两位去过长隆吗？ 啊，去过。去过长隆的有那个动物园，动物园挺大的。 广州的长隆那个是， 对， 那边安排几天就合适？3天合适吗？ 广州1天半，然后珠海1天半，差不多就3天吧，一共3天。这样你住第一晚住在广州长隆，然后中间1天，因为广州离珠海很近，然后珠海那边，因为我觉得小孩可能更适合，这个珠海的，珠海的那个海洋世界可能会更好玩一些。 哎，深圳也很近，深圳也有那个游乐场什么的，然后吃的也不错。 但是就现在来看，就比如说让孩子去玩水，会不会相对有点凉？ 那边现在还是夏天，很热， 应该没有问题， 没问题， 30多度吧， 很热。 我是觉得您要再去西安稍微有点倒腾， 是吧 还不如您就在广州，反正您要想吃就在广州吃呗。 他这个安排我推测啊，人家可能是还是觉得喜欢吃北方菜吧，因为要不在广州那儿好吃的也挺多的，可能还是觉得北方的口味更适合他，所以他特意要去一个北方这个有名的城市。其实西安的东西也可以考虑 这个牛街也还行。 那两回事儿 啊。但是我怀疑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几天时间人家去广东了，那个可能是陪孩子玩， 嗯， 然后从广东去西安了，相当于孩子陪他玩， 嗯， 也有可能， 可以这么理解吧，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还是不错的啊。另外一位摄影师陈先生，人家也晒了一下人家这两年都去了什么地方， 也没少跑、啊 哦、也让我们很羡慕， 厉害。 他说去年去了大理、丽江、香港、澳门、曼谷、清迈、新西兰，今年呢去了大阪、菲律宾、长滩岛、香港、澳门、冰岛。 他这名列的比较多，但其实算算也就四个地儿哈。大理、丽江算一地儿吧， 算一个地儿。 香港、澳门咱也姑且 算 一个吧， 一个地儿啊。 曼谷、清迈那不用说了吧， 就一个国家， 新西兰 四个。 对， 那也不老少了， 是的， 可能是他的 多了 关系， 你得往多了说， 对， 怎么都往少了说呢？ 这都是跟我学的， 也非常好。 皇孙大兴这都分开说， 也非常好了啊。 琪琪说了，他跟我特一样， 嗯， 什么一样？就是人均啊，预算都一样。他说了，我寒假期间想带老人孩子出去玩玩，国内国外都可以，人均啊5000块钱左右，能去哪儿呢？前两天查了一下海南，太贵了，我就放弃了。我也是。我本来也想挫着风的去个海南，结果一看，哎呀，我那个预算真的不够， 所剩无几。 能去能去啊，但是你要想住好一点的酒店就没什么戏了。 嗯，就特别是那边什么什么湾新开的那个酒店。 哎，对，就反正你最少我看的那几个酒店，最少你也得6000-7000，差不多一个人啊。我说一个人整个大概4-5天的时间。整个下来连机票带酒店大概6-7千左右， 天哪、 如果再要好一点的酒店那就得奔万跑了、嗯、 春节拿不下来吧， 人家是寒假期间不是春节期间， 寒假实际上 1月份， 实际上我觉得寒假也算是一个这个小高峰， 嗯， 因为这个现在我觉得海南对于咱们国内很多这个北方的朋友度假，它算是一刚需，就是有点 首选， 哎，一定要去那儿的那种感觉。 就是要反季节嘛。 对，所以说那边现在其实挺，真的是，就给我感觉有时候去个，如果你能办下签证来，去海南还不如去个东南亚或者去个其他的地方。 对对对对，其实真的有这个价格，就是您说的这人均5000，然后包括您还有寒假这个时间，比如说带老人孩子去比如菲律宾。啊， 长滩岛， 哎，对对对，也不错，因为人刚开了嘛， 嗯， 对吧， 巴拉望， 哎，巴拉望，这也可以啊， 也暖和， 5000在那边，哇、 嗯 哦，天哪，天天很享受了， 天天豪的生活， 是， 就是豪的生活， 是，来来来，我们还是说回正题吧， 正题呢，就是大家的年假都用完了嘛，没用完的赶紧提醒您一下，赶紧用了。啊，如果有累积的话那没问题，没累积的赶紧用、 嗯、 别浪费了呀。 是 嗯， 来来来，那这样啊，因为刚才小包子说到了去土耳其， 嗯， 因为土耳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拍出来的照片也非常异域风情吧。 对， 哎，在那边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吗？ 哎呦，好吃的特别多，就是首先说它那个地方因为属在就是咱们理解的中东地区吧，然后跟咱们这边比如说新疆那个烤串啊什么的，它味道很相近， 嗯， 也是有时候放那种孜然烤的呀，而且当地有一种最著名的，他们叫 kebab， 其实就是 土耳其烤肉， 对，就是土耳其烤肉。实际上我跟当地人了解了一下，这个 kebab 这个词儿，它涵盖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烧烤， 什么东西都叫 kebab、 哦、 对，什么都可以 kebab， 对，我们也吃过 kebab 的茄子，烤爸爸的茄子里边包着鸡肉的也叫烤爸爸，所以说咱们经常看那个就是那个肉塔，然后从上面给你宣肉的那种、 嗯、 那个是烤爸爸里边一种一个小的分支，他们叫 donut， 就是其中的一类。 对，哎，这个词呢我们以前在澳洲经常叫 doner， D-O-N-E-R 嘛，但是人家当地土耳其语其实叫 donut， 就是意思就是旋转的转圈的、 哦， 所以咱们是烤爸爸里边一个分支啊，不是都那烤爸爸好，这估计得有1000多种，嗯，但是、哦、对这个我没研究过，但是我确认知道的是他们的做茄子的方法有1300多种， 哇、 啊， 反正什么都是烤的，哎、比如说烤柿子椒啊，烤辣椒啊， 什么茄子都有， 西红柿啊，什么什么都烤， 神奇吧？咱先说它茄子形是什么样的。 我都没见过 长的， 对，有长的，反正不知道有没有圆的，但是有烧茄子、炸茄子、烤茄子、卤茄子，然后有凉拌茄子，然后茄子里边包着鸡肉，茄子里边包着牛肉，哎呀， 羊肉 、嗯、什么样的都有，然后还有茄子上面弄着酸奶、 嗯、 酸奶底下弄着茄子，反正是1000多种，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真的，一千多种做茄子的 方法。还有大饼子和大饼子，要不然肉夹饼里，要不然肉放饼上， 要不然 就这一些东西， 要不然上面放一个饼，底下再盖一个米饭 啊，对。 米饭盖饼，米饭卷饼，哎呀，这个听起来就噎。 特金时候， 哎呀，听起来就噎 饿呢。 不不不，咱退一步说， 对， 就是人家就算这么做了，好吃吗？ 那不好，这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米饭卷饼这个事儿呢，是令我有一些不好接受的啊。但是呢，建议大家，强烈建议大家。那个饼卷肉就可以，真的特别好吃，不要再加米饭， 就是多尝尝各种烤爸爸。 哎，对，他们当地还有一种就是长得跟披萨饼一样的，他们叫皮带，就是跟皮带似的，听起来叫皮带啊。 以色列叫皮塔， 对，就那 东西， 长长的，然后也是形状跟披萨饼差不多， 一米那么长吧？ 啊，有长的，有短的，然后最长的差不多一米，然后给你切成段，就是两边起边的，四周起边，中间是馅儿。那个我吃最好吃 的那种薄饼， 最好吃的是那种薄又薄又脆，然后中间是肉丁，哎呦天哪，太好吃了！想起来我就已经，哎，朋友们，去土耳其胖三斤呐！ 小胖别忘了啊，明年节后咱俩就去一趟土耳其啊！ 咱俩约的地儿多了，迪拜还没去呢。 哎，就靠想象嘛，主要是。 而且现在去土耳其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对最近可能关注了哈，土耳其这个里拉最近暴跌，我的天哪，真的是 非常 不要钱似的，就那感觉。我们做滑翔伞，这个做热气球这没办法，因为人家他们可能也比较精， 他们都用美元和欧元结算， 都用美元和欧元结算， 没有变化。 所以这样呢，就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一旦涉及到本地货币结算的时候，哎呦，最后我跟你说，我最后一天被我们那几个小伙伴拉着，他们非要去当地的超市啊，就是屈臣氏那种，还屈臣氏那种小超市。我说你们到这儿能买什么？买牙刷吗？人说这儿玫瑰水儿，当地产的，特别好，而且牌子你屈臣氏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说好吧，那我们跟你们去看看吧。然后我一进去。我看到玫瑰水以后，我说这个东西我可以买几个， 两元，所有都两元。 没有没有，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人民币也就十几块钱。现在一比一，原来是最多的时候一比三，一比三点五， 现在就三分之一的价格。 现在1:1.12，刚换完，然后那就买几个送朋友吧。然后买完之后，我一拐弯，我的天哪！旁边那些什么男士的那些洁面乳啊，然后那个剃须膏啊，什么这些剃须刀，我一看，我天哪，这比中国便宜一半，我就忍不住了啊！最后我本来是空手进去的， 最后拿了一小筐， 最后空兜出来的，反正啊，钱包里的现金基本全花那儿了。 是我也是，本来是陪姐们去看看衣裳，结果她没买，我买三双鞋、俩皮带、一堆玩意儿。 真的是，就是你不能看，你看这价格，你再一算汇率。这不就是70块钱？ 是， 就是，真的是，你就觉得，哎呀，就随便买几个吧。那护手霜才4块钱，4块钱，朋友们。 真皮的靴子，咱们在国内最起码600-700，我在那儿买150块钱。 啊，对，他那个巴扎里边，你说是皮的吗？老板当时拿着打火机，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就这种。 好好好，两位代购的朋友就不要再聊这些了。来来来，我们也问问刘璐啊，因为刘璐也去过土耳其是吧？ 啊，对， 就是美食咱们就不说了，因为小包子刚才简单的说了，滑翔伞你肯定都没参与。 对，我胆小，我玩 不 了那个。 直接翻 热气球你参与了吧？ 对，热气球我参与了。哎，热气球的确是，一个必须去体验的。热气球在全世界有两个圣地，一个是肯尼亚，一个就是卡帕多奇亚，在土耳其。然后那个你体验的时候，你提前订好了，建议的是你自己去订，别走什么旅行社，这样会便宜。旅行社大概就他说的那价格，大概170多，对，170美金。 那是折扣价，我那是折扣价， 我那220也是折扣价，也 是 谈过的。 但是会有一定危险吗？ 最开始上去的时候，你得人家跟你签一协议，上面比如说，那个你出了什么事儿啊，你自身的问题啊，那个对我们可不管啊。比如说你这拍照的时候，你手机掉下去了，这不是我们责任啊，这你都签好了。然后上去的时候，那个飞行员会跟你说，降落的时候你要抓好了。然后咱们是这个姿势降落，然后我们还挺忐忑的，实际上非常的稳，非常的稳。没有危险。 哎，一个筐里坐几个人？ 它有大筐和小筐，比如说小筐是3-4个人，大筐可能16个人。它是长方形的筐嘛，中间跟切西瓜似的，切成四瓣，然后一个筐里， 比如大筐是六个人的，一个那个小格里站四个人。他特别聪明，就是飞行员会给你配重，比如这筐里有一大胖子，然后拿一小孩，那小孩跟大胖子就站一个筐里头。 哦，对对对，我觉得得是这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比如说真的有身材比较魁梧的，真的 往他那儿指是吧？真的有身材比较魁梧的， 那我就带一帮孩子。 哎，那你赚了， 哎，多好啊！ 对，拍照的时候都看不见他们。 说说爸爸我，说说爸爸去。 对他们还没那吊篮高。 对呀、啊， 嗯。 那在天上能够飞多长时间？ 而且他们特别的科学，因为这个热气球是跟太阳一同升起的。 嗯， 就是你和太阳一同升起，我觉得这话说出来就特带劲。 嗯， 然后那个筐不是方的吗？有一面是面向太阳的，那其他面就不面向太阳。飞行员给你转着个的来，每个面都能让你照太阳、 哦， 然后让你拍照片。 这个就比较考验飞行员的技术，还有就是他那配重那个事儿，有的飞行员呢可能觉得技术比较过硬，就是在配重上就不太讲究。我们这次做的呢，那吊篮歪着就起来了，就是明显没算配重，就咔呼呼全上去了。 但是会有一些比如安全绳啊或者这些 没有，就是落地之前呢，他那吊篮旁边有一圈这种就是跟把手一样的， 自己攥着， 就是你自己攥着。他那个 landing position 呢，就是每个人要把头缩到这个吊篮里面，吊篮大概是1.5米左右吧，1.4米左右的高，所以你就把头这样缩进去，以防他有什么翻落呀这种这种情况。但是我们那天也是很稳，因为这个其实卡巴多西亚，因为我在大堡礁飞过大概10次不下，就是很多次我都是在那一个地儿飞的，我的天哪，多无聊。然后呢，就每次落地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是比较的，就是比较的颠。然后呢，还有一次就很颠的。然后卡巴多西亚这个为什么不会这样呢？因为 下边有人接着， 100多个热气球一块飞，它稍微天气有点不好，它就不让飞了。 对， 所以我们是早上 现看， 对，早上起来现看。这个我是头一次见着，一般在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或者在那个南非那边飞这个热气球，头天就给你电话啊，明天天气很好，可以飞。这就给绿灯了， 不行的话就得第二天早上现看。 我们很少，我只遇到过一次是第二天早上现看的。卡巴多西亚每天早上都这样，就是每天早上你到了热气球，那热气球都吹起来了，他们就不喷火，因为那个热气球要喷火的，然后就不喷火。我说这省气儿还是怎么着？ 其实最好看的时候就是喷火的那会儿。 对，他们是为了省气儿。 5点就上各个酒店，因为那个热气球公司的，去各个酒店 去 接你。 对， 然后天还黑着呢。然后你这会儿你看呢，不是漫天的那个热气球，就是大热气球跟地上趴着，一个大鼓包一个大鼓包。然后开始是黑的，然后往里头冲那个火的时候，然后一下就呼哧呼哧一下就亮了。 对，那个声音非常大，不是呼哧呼哧，哇，就那种声音，整个震耳欲聋的大火。 然后立起来的时候，这个火就灭了，然后慢慢再上人。 明白。 然后我们飞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司机。一个女的飞行员，这个几率有多低？刚才她说了，每天都有大概，将近200个热气球，156吧。我们这个是156里的5个和6个，让我们赶上了，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女汉子，非常强悍， 非常不容易。 在天上会飞多长时间？ 1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样子。 有短的，也有短的， 连起飞到降落都算上。 然后降落以后呢，一般都会有个庆祝，比如说开个香槟，然后再给你发一飞行证，证明。 自己 我成功了，就是这么一个仪式，然后吃点什么这个早点啊，简单的简餐。 对，然后还有重要的就是给小费，然后所以这个之前您得自己准备点那个零钱，什么5块10块的呀，搁他那个杯子里头。 好，正好再多问两个，就是第一个，就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因为刚才刘璐也说了，要得现看。 对， 天气不好的时候肯定就不能飞，因为有危险性。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恐高症的朋友，是不是也不建议去参与？ 哎，这次我就跟一个有恐高症的大哥，我们一起乘坐了这个热气球 啊。他没事吗？ 我还采访了一下他啊，大哥全程，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嘛，全程已经没工夫，就是已经没工夫，就是顾什么恐高不恐高了。太漂亮了，我们都已经词穷了，就是真的就是哇，太漂亮了，哎呦，太美了，哎，就后来就干脆就哇，后来就就已经没声了，就咔咔咔，就一直忙着拍照。后来我下来，快下来的时候，问那太阳已经出来了嘛，问那大哥，我说你害怕吗？他说反正我不站在吊篮边上嘛，我站在中间嘛，而且 不往下看， 你全程都在关注着，哎呦这狗腿，哎呦这哎呦那又起了一堆，哎，太阳出来了。他基本上全程 升起来的时候特平 稳，玩的特别高兴。而且那天你想，他为什么卡巴多亚他那么多热气球，你稍微有点风他起不来。那个我头一次见到4个热气球怼在一起，那个热气球居然怼在一起也能起来。我当时看，我说天哪，撞上了，哎，

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再请来两位啊，非常让我们羡慕的嘉宾啊，这个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BA 摄影师。超级小包子，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每次念我这个， 他的意思，要不然你们俩的工作衬职一下 啊、也可以啊。大家好，我是小胖，这就换了啊， 还必须是你，我还真没什么可说的，说什么呀？黄村好吃的呀。另外一位呢是今天的新朋友啊，独立摄影师、自由撰稿人，7年时间携着自己的爸爸长途旅行24次。一会儿特想跟他聊聊带爸爸出去玩什么感受、 一个字， 爽， 不是累。 人家没感受到最关键，因为我 感受到了， 感受到、 也有啊， 也真有虐，真有虐， 对吧？ 对， 但还是生闺女好。我是带着出去一次，我就是再也不跟你们出去了。 哦， 我坚决不带你们出去。 所以这小棉袄还是有， 小棉袄还是有道理的。 其实我也挺冷的， 你看从第一次他都觉得是 我冷， 也有虐什么的，但是人家坚持了24次， 24次， 7年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钱是他爸出的。 哦，这么回事啊？ 这是讹传， 那就可以理解了啊。去过100余个地方，刘露啊。 大家好，我叫刘露。 对对对， 我想成为包子。 好好，没问题啊，你肯定可以的。来，咱们就刚才土耳其的那个，因为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啊， 对对对， 我简单的也帮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人家说了，说土耳其什么月份去最好？ 土耳其大概是5到9月份算夏天。像7、8月的时候特别热，不建议大家去。9月份开始转凉了，比较合适。然后呢，你再往后的话会更舒服一点。 就是就算是转凉了，也不会说像咱们这边是四季这么分明。 九月份的话会舒服一点，但是它会晒，就是不是那么热，就会晒，所以那个防晒的措施还是要做好的。 土耳其这个地方呢，北部是它那个紧邻是黑海， 对， 然后那个伊斯坦布尔旁边的那叫马尔马拉是一个内海，那块是其实很经典的这种地中海气候，所以它经常会变天，就是一天的话可能明明是夏天，我上次明明是夏天，然后就突然就刮了一阵很凉很凉的风。 所以我觉得大家记住句话嘛，饱拿甘霖热拿衣，穷家富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在理的。 来，再问刘露最后一个问题吧。那个在那边能买到什么当地特有的东西？因为我相信女孩子买东西肯定跟包子不一样，对吧？ 我在国外买东西始终秉承着一个观念，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就是您甭管是买多了是买错了，您买回来且比说后悔我没买强。 买回来再后悔。 你可以送人呀、对吧？ 所以他带来的都是什么？土耳其产的华为手机，土耳其产的小米步行车， 土耳其的 矿泉水，土耳其产的 Burberry，土耳其的娃哈哈，是吧？ 不是 啊， 你看 啊， 比如说，你在那边可以吃到一种咱们在国内很少能吃到的东西呢，就是无花果。因为土耳其是无花果的一个产地，比如说伊斯密尔这个地区吧，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伊夫索古城的所在地。它这个地方的无花果树有600多万株，这个无花果特别甜，很大，能有手掌那么大。咱们在国内吃的都是齁甜齁甜的那种无花果干儿，但是在那边你能吃到鲜的。我其中有一顿饭就是每天都是烤肉嘛，我干脆不吃了，我这顿饭就吃无花果，我吃饱的。 是吗？ 非常好， 鲜的无花果确实很难见到。 就是也算当地的一种特色呗。 对， 然后其他的纪念品，比如说土耳其这个地方啊，它的纪念品跟别处不一样，你只能跟这个地方买，你换一个地儿这东西不卖了。 对， 所以每个博物馆，他们管那种景点也叫博物馆，比如说露天博物馆，像卡帕多奇亚的那个，看上了下狠手，不要犹豫，犹豫了 过了这村没这店、哦、 不是说哪儿都有卖， 不是每个地儿都是特色的、哦、 限量版。这个我证明，因为我刚回来，而且我是一个冰箱贴的狂热爱好者，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独立款，就是挺贵的，挺贵的。我那一个冰箱贴比别的地儿，比外边摊卖得贵四五倍啊！我记得我买了一个斧子，就一个小型的斧子，后来我当然掂了一下，那确实是一个铁做的，而且特别好看，39里拉，别外边5块钱、10块钱、10块钱五个恨不得都有。 它的质量肯定不一样、啊。 那真的不一样，那些都是从义乌运过去的， 义乌同款、哦、或者义乌原装进口。 确实是，确实是。 好好好，来，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又，哎呀，这晒的全都是幸福。真的 是是是，你看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同行啊，反正可能是做跟奥运有关的一些工作啊，说了2017年我是美国东西海岸的跑了两趟啊，去了日本的札幌，去了捷克，去了希腊。2018年呢，我去参加了韩国的平昌冬奥会啊，还去了越南，还去了美国的西海岸，还去了日本的东京。以上全部都是哦因私去的，就是自己玩去的、哦、 对， 不是工作去的。 对对对，嗯，还是不错的啊。另外一位咱们就不念名字了，因为他说了给我匿名啊，别念名。 好的 啊，我们领导可能也听的、他说我们某个领导有事没事就让我们加班，我们有几个听话的同事，那看来你不是那个听话的呗。他说从7月就开始每天加班，晚走1个小时弄项目，结果这两天呢说了不够2个小时的根本就不算加班，算奉献啊。至于年假，领导习惯啊，请多久，哎呀，都没事儿，不喜欢请一天的，啊，你理解他的意思吗？ 这大概理就是领导看自己心情， 哎，对，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刘璐 刘璐你一年不来都没事儿，工资照发，我特别不 关系不一样吧？ 那关系不一样，嗯， 可以去查一查。我如果不喜欢超级小包子啊，你跟我说请假，我请10分钟去趟厕所，不行。 忍着 开会呢，干嘛呢？啊， 那我就 把手放下， 弄湿了。 哎，对，就是这意思 啊。好，另外一位燕子说，我今年上半年去了捷克、奥地利啊，还有克罗地亚，下半年去了美国的西部，而且是自驾走了美西大环线。 哇， 真好， 真好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老师，没有年假。老师有寒暑假的，好吧？你们寒暑假加起来也好长好长好长时间的吧？ 对，得4个月，3个多月吧，最少。 每上4个月班，休2月。 嗯，还有队长今年可没少跑啊！说3月初去的江南，6月底呢赶上孩子中考，考最后一门的时候，我们就在考场外边等着。考完之后直接走， 嚯， 坐车就走，直奔山西大同。第二天开始什么云冈石窟啊、应县的木塔呀、悬空寺啊、乔家大院啊、平遥，反正去全都转遍了。7月底可能是自驾去的大西北，什么兰州啊、塔尔寺啊、青海湖啊，这一大圈， 又是一圈， 我这一大圈。然后呢包括啊什么，后来又去了，应该是去了哈尔滨吧，说去的什么 松花江吧， 马迭尔的雪糕啊、大列巴呀什么的，还有那个索菲亚教堂正在装修，所以非常遗憾没看到全景。这个说下周我还要继续出发，具体目的地不知道啊，别问我年假多少，我经常加班上夜班，我调休还有20多天呢。 嚯 啊，本月的出行剩余使用剩余用这个剩余的5天年假。 哦， 我有这算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是的，是的，是的， 不想不管目的在哪儿、先上车再说。 是是 是， 是 吧？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来来来，我们就不说土耳其了，因为土耳其真的也很好。因为刚才我们在导播间当中，我就问他们俩，我说你们俩平心而论啊，说心里话，土耳其值得去吗？他们俩人一致说值得，真的很值得。 嗯，关键很值，现在去 啊，是是是， 是吧？ 特别便宜，确实是很便宜。 好好好， 好，这哎咱抛开土耳其，说一说别的地儿呗。 对，说别的地儿， 露露先来吧，露露先推荐一下。 好的，那我下边说一个挨着他的吧，咱们说以色列吧。 可以， 以色列现在算对中国人来说还算一个小众国家。 当然， 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死海，但是去死海呢，我就不说死海漂浮，然后咱们说死海漂浮旁， 你说死海浮浅是吧？ 死海 搁浅 就换个面儿， 死海搁浅。 哎，如果要真到那儿浅的话，你上来以后，那你这肌肉都带长了。 你能下去也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啊。 死海旁边有一叫犹大沙漠的，你要跟那玩冲沙。那个司机呢特别坏，他开着一个那个路虎，就是那个外边都没了， 就剩一个架子了， 但是改装 就剩轱辘和架子，就直接说就剩一个方向盘跟一架子不就完了？ 就是把你塞轮胎里 边 滚， 都没了， 嘎油嘎油。耳朵里灌的风，听不见声音，因为它开得特快，进到那个沙漠里头。那沙漠不是说像什么咱们印象中什么塔克拉玛干沙漠、什么撒拉沙漠，它是以前是山，就是很高，是一个峡谷。然后那个峡谷上面呢，还有一些岩粒，因为以前是海。然后进去之后呢，它哪儿不平整就往哪儿开。你觉得都要翻车的时候，你就尖叫。然后平平安安的落地了， 然后车就翻了。 我以为车就翻了呢，我也以为我等着翻车这事儿呢。 这口气还没喘上来呢， 哎、 下一个坡又开始了。我觉得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就用在这儿就合适。你玩过这个冲沙以后，你觉得就是别的不在话下。 嗯， 而且里头还有那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一山洞，那山洞常年保持在23度左右。就比如说供在里头走累的人，我要哎呀我要晕了，然后我进去躺一会儿吧，你就缓过来了， 就不来了。 纳凉 它是一个天然的空调， 嗯， 特别的舒服， 洞穴是有这个功能， 对，能感受到那个凉风阵阵，很舒服。然后那司机他不光给你开车，一会儿下车告诉你这个草揪下来倒点水搓搓，这是他们以前天然的那个天然皂，就是以前刷碗啊、洗手啊、洗头啊都 真好。 然后他还会给你讲，你看那个食草动物那个眼睛长两边，为什么呢？他要观察敌情。 对。 然后食肉动物呢长前头，要追逐猎物，就会给讲这些知识，就非常有意思。 这是多有职业素养的一个，这我不能算人家导游，但至少算是景区的工作人员。 他们叫向导， 对吧？ 全 向导， 向导。 这个地方我去了两次，我特别巧，两次遇到是同一个司机，特别有 缘。有 缘 分 啊， 在一起，在一起。 嗯，对对对， 没有，人家可能说。你咋又来了？ 怎么就是你？你们中国就你一个游客吧？ 好好好。 然后还有，死海旁边呢，它是一个高级的酒店群，一共有14家高星级酒店。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个也别住，一个也别吃。 不不，小胖这种你拦不住，他就全是钱，才4000美金吧，是吧？5000美金，对，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 儿，都是以前的事儿。哎呀，现在都4000美金 的，我劝你还是去那个23度的洞里住， 哎， 是 是， 特别靠谱。 比如说你晚饭的时候，你要往北走，在死海的北边有一个餐厅，它是那个贝多因人的晚餐，就是他们会非常的豪放，拿一个大盆上那个米饭，米饭上铺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大肉串，它这肉串呢，那个滋味对咱们来说就比较淡，所以要加一些盐，这样会非常好吃。或者说建议您带个咸鸭蛋，或者带个榨菜 什 么的， 咸鸭蛋 这样调剂一下，嗯，还好。然后这个餐厅后边的景观很壮美，壮美到什么程度？就是夕阳。餐厅后边是山，山后边是夕阳，然后这个山前的呢有一个那个游泳池，蓝色的，然后山是黄色的，有一种粗犷，还有一种肃杀感，就是毕生难忘的一个经历。然后酒店咱们住哪儿？再往北走，开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死海，因为死海南北长，没记错的话应该有80公里吧。有一个酒店是他们的国家植物园，叫那个 Engedi Kibbutz 的酒店。 Kibbutz 是他们的一个社会自治的一个组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叫共产主义农庄。然后 Kibbutz 呢，他是里边的工作人员都属于 Kibbutz 的，他们自己是没有什么工资，没有自己个人财产，大锅饭一起吃一起穿，然后每个月呢说分给这个家庭一定的钱。然后大家干这些活呢，这钱也不归自己，都存在那个 Kibbutz 的银行里头，然后每月按着发。非常的舒服， 就 是、 住那儿去，是吧？ 对， 领工资， 你不用交钱 哦， 你 还能领钱， 对，可以领钱。所以有一种方式， 但是得按工分来， 是 分来是吧？ 老人小孩都在里头，然后住得很舒服。然后里边那个植物，有非洲的什么猴面包树都能看得见，基本上大部分你肯定不认识，我都没见过，浑身长满大尖儿，就是扎人的那种大尖儿的那种树，就是 叫仙人掌。 对， 对， 我也想说这个树我见过，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就是对。 你说那是墨西哥吧？ 不是，那个亚利桑那也有，真的是，就是什么？是不是绿色的？ 是的， 那就是香的， 人家长印儿 啊， 树干上长印 啊啊。 然后 Engedi 呢，它是那个地名，就是这块地儿就叫 Engedi， 然后里边住的是小别墅，其实看起来就是平房，但是那个感觉是一栋别墅，就是独栋的自己住。然后这个别墅的旁边就是一个深深的峡谷，然后傍晚的时候你走出去遛个弯儿，就有那个铁栅栏拦着的那个死海，死海是蓝色的，然后你看到啊，夕阳照在对面的约旦山上是粉色的，超级漂亮。 为什么有栅栏？ 那边的消费高吗？ 以色列的消费比较高，没法跟土耳其比。 哦，虽然很近，但是 对完全不一样。以色列发达国家， 对， 它的物价很贵。 对， 好，要不然一宿那么多钱的酒店， 对，只有小胖这样的人住得起啊。 那都是以前了。来，那背着胖手唱哼着歌啊，人家也是老师，人家说了，我们的寒暑假加起来可没你说的那么长啊，我们寒假20天，暑假40天，只有60天的年， 那也2个月呢。 这个、 我干到退休才能赶上您，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关键、啊。 对，最关键人家说我们放假没有工资。哦，那倒确实。 对， 他说而且游玩价格各种涨，一点都不好，机票贵，团队贵，住宿贵。你说啊，去哪儿旅游？我身边，因为我原来学的就是这个师范类的学校， 师范类的学校， 师范 啊，师范， 师啊，老师师范， 哎呀， 师范类的学校，所以我的同学们全是老师， 哦， 一到放假就来骚扰我， 对，那人也休息呗， 是 找你便宜呗， 而且就说我只有一天时间跟你吃顿饭啊，我接下来还要往哪开呢。就是我，因为我的同学也没有多大岁数，跟我年龄差不多，他们就是只要一到寒假暑假就开着车到处走，一设计就是一个30天的一个行程。 天哪！ 然后说我不会设计的这么满，人家管30天的行程说不要设计的那么满，就是怕太累了，回来再给人家前后15天是准备时间，后15天是休息时间。 呵， 真是气死人不偿命。 哎，但是他也确实不领工资啊，这个确实是。 当然我可能比较片面啊，但是我还是很羡慕你们的老师的生活的啊， 毕竟有自由时间的， 各有各的好， 对对对对， 哎，各有各的好， 各有各的好。 来吧，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呢，继续让小包子给我们推荐一下还能去哪玩。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剩下还有4秒钟的时间，给包子介绍一下。 4秒钟的时间，谢谢大家啊！ 四分钟 ，怎么回事？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离那儿也不算太远的地儿吧。那个刚才没说， 就是以色列是吧？ 对， 刚才说了以色列，然后也说了土耳其、 波斯湾嘛，对吧？就在那附近啊。迪拜我觉得很不错，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比以色列还要贵，也不是贵，主要是这个地方。 哎、但是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去迪拜的话，你如果不去买东西的话，去那儿没意思。哎，你觉得这种观点对吗？ 真不是，迪拜是这样，就是很多东西你在它不打折的时候，反而比咱们国内价格还要贵一些。 哦， 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去那儿扫货，是因为他们的打折非常不理性啊！这真的土豪的那个国家我们不懂，就真的很不理智。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个送你俩，然后我当时就这个是买一送二吗？然后或者说，比如说你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然后他给你一个打折券，然后那个打折券就全场75折的券。就是说我买一块巧克力，你给我一个券，然后我转头买一块这个表， 然后一万多的也打七五折，对。哦，那我先买一个巧克力吧。 太任性了。 对，就非常任性，所以经常是就是你们在迪拜就哪怕转机的时候你们去想去看的话，一定要注意那红签，就是特价的时候啊，这是说买东西啊。当然我觉得迪拜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还是很发达的一个地区，所以这个地区呢人家不缺钱，那么它的价格实际上并没有咱们说像死海周围那么夸张那么贵，除非你要去住亚特兰蒂斯或者住帆船酒店啊，这两个地儿还是得大几千一晚上，然后如果住那个海景主题应该是两万吧，现在我最近有个朋友订说七千多订到啊，我觉得已经很神奇了。 对， 你就住在那整个落地玻璃外边全是那个海底世界的这种主题房，这个是比较豪的这种玩法。那么我觉得像它的黄金市场，它叫黄金巴扎，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为什么？不光是去买黄金，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条小的这种特别深的那种巷子，能看到当地的这些真正接地气的人是他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一个迪拉姆买一杯咖啡也是有的啊，然后去很便宜很便宜，然后就是当地的那些当地人去逛的那种什么香料啊，那些吃的呀喝的玩的，还有他有一个小的鱼市场，这个也在附近啊，这些都是很好玩。还有哈利法塔一定要去，目前为止地球上最高的人造建筑啊。为什么我推荐呢？你只要上到中间，就是咱们在《碟中谍》里看那个阿汤哥在塔尖那个，咱们游客上不了那么高，但是你只要上到它大概中等偏上的一个位置，就是给游客开放的那个观景台，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地平线是弧形的。 哦，那已经很高了， 就是这么高，你可以从那儿你就能证明地球是圆的。真的是我头一次在人造建筑上啊看到这样的景观，确实是你真的远处看，天气好的话是一个弧形啊，所以 一个鱼眼镜头 自带这种效果，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你，除非你在热气球或者说就是这种直升机，那咱看到很正常。但是在一个人造建筑上看到这种景观非常不容易。啊，哈利法塔非常非常推荐。 好 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一会儿也来听听大家，如果大家当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今天咱们一直在聊的话题就是您的年假有多少天呀，用完了没有啊，啊包括您去年和今年， 对，包括您年底了又要来小长假和大长假了，有什么计划没有， 对对对啊，也都可以跟咱们一起聊一聊啊，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爸爸啊，说了，我的年假只有5天，下下周我就歇了，带着媳妇儿和10个月的儿子去三亚，机票酒店我都订好了，哈哈哈，就是没请假。嗯，好借口啊。 嗯， 领导不让我走，你跟儿子先去，我去接你们。 不不不，那得人不会这么干。你想，机票都订好了，他让儿子跟媳妇儿先去。 机票看买的是不是退，能退呢？嗯， 可以改退的， 应该 退改 的。没事没事没事，你都说机票订好了，相信大多数的领导都是非常的通情达理的。 是，所以你放心，他一定在内心当中记住你的。 听完这冷汗就出来了， 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目标只要达成了就 OK。 就是嘛，就是嘛， 嗯 啊。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啊！刚才那小包子说了迪拜，哎，迪拜还有其他的可玩的吗？ 也有，就是比如说迪拜有几个必体验的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他那个亚特兰蒂斯，不一定是住，但是亚特兰蒂斯呢，除了酒店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水上世界，就是一个乐园，或者你可以在里面吃一顿饭，可以看看亚特兰蒂斯主题，据说是这个最大的一个叫什么海底世界的这么一个主题。 嗯， 还有就是迪拜 Mall， 就是迪拜的那个最大的，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在里边逛3天3夜才能逛完。 哇， 据说啊，反正我们去了3趟都没有遇到同样的地方， 都掀空了，你就得走了。 那都得走迷路了吧？ 确实走迷路了，就在哈利法塔底下的那个巨大， 真的真的。哎，除了这个，我听说他们那儿还有一个室内滑雪场呢。 对，这个呢，在另外一个也在一个购物中心里边啊，叫酋长购物中心啊，然后在那里面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它叫滑雪场，但是朋友们带小朋友去，小朋友一定会爱上那儿，因为它里边就是一个，咱们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冰雪奇缘》，是吧？ 嗯， 冰雪主题世界，进去以后雪人儿，然后那个雪塔，然后雪松小人国，全部都是一个冰雪的世界，外边才是滑雪场。就是你一进去那滑雪场，一进去那整个那一大块区域，全部是小朋友们的童话世界，然后还有雪滑梯，然后还有那种雪的那叫我喜欢叫滚球子啊，就是那个就是里边小朋友可以爬进去，就里面是一层，外边一层啊，中间是那种气的那种气囊的，对，新西兰人发明的那种叫 Zorb， 就是滚球子嘛，然后从坡上有工作人员给你推下来，哎，这你也不会受伤，小朋友们玩的不亦乐乎，我也想去，被工作人员给劝阻了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钻不进去， 对， 就是眼儿小， 对，确实是钻不进去，哎，脑袋太大是一个硬伤。 人家要会中文，直接俩字儿就回了你了，去球， 还是个河南保安。然后那个后面呢才是滑雪的地方，滑雪居然还有高级道。在一个室内滑雪场里居然有下坡还带拐弯的高级道啊！咱这个乔波这滑雪场我也去过，就其实你从外边你能看出雪道的形状，就是 那个比较早了嘛，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太好了，而且没有雪，我就觉得就是咱们一般说生活在沙漠的小朋友，热带的小朋友一辈子没见过雪啊，他们这个迪拜小朋友就一辈子没见过外边下的雪，想滑雪直接里边买票5块钱进屋就看见了，哎呦！而且最厉害就是它外面就是有一整面玻璃墙，外面就是商场， 嗯， 这边逛着街，那边吃着饭，人家看着雪景，看你们在里边打雪仗、堆雪人、滑雪，这儿喝着咖啡， 听听。 要不然说人家，当然咱们不能用土豪这个词，我觉得是有想象力的， 对，非常是土，对， 真的是有想象力。你想，就类似于他们说到机场去，当然也有打折嘛， 嗯， 据说就是比如说那儿一辆展车，比如说兰博基尼也好啊，法拉利也好啊， 对， 据说你如果要是当时就刷卡买的话，第二辆车七折。 嗯， 如果第三辆车肯定折扣更大 哦， 好厉害！哎，那边街上跑的都是好车吗？ 确实是啊，好车非常多，而且像这种行为，大家一听啊，跑买第二辆就刷七折，我的天哪，那得是多大一个信用卡的额度才能刷成这样， 是 吧？ 是的， 咱们一般买车不会这样团购吧？但是呢，我真的见到了这个取黄金的 ATM 取款机啊、，ATM 机，嗯，就是这里边就。放着金条、金叶子、金链子，然后直接刷卡取黄金啊！这是真的，亲眼所见，确实是。哎呀，自动取黄金的 ATM 机，呵呵 嗯， 这个 挺不可思议的一个城市，嗯、 对，很神奇，很神奇。 对对对，嗯，可以去看看吧，对不对？ 看看、 啊、有什么不顺心的，到那儿一看，哎， 更不顺心了，更堵了，更堵了。想看更多的好车呢，其实在离迪拜一个小时车程，它是阿联酋嘛，阿联酋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市，其实这个城市呢更低调，叫阿布扎比。 嗯， 它比迪拜的现在来讲，它的排位、它的势力值、它的发展度、它的这个豪的程度，要比迪拜高很多很多很多倍。 哦， 迪拜只能是作为一个大城市，那么阿布扎比毕竟是首都嘛，而且它是过去其实就是七个酋长国，它是最有权势的一个，所以现在统一了六国，然后就它是等于成首都了。迪拜是一个港口性城市，所以对于游客来说，我认为迪拜更可能他们的英语水平更高一些，就咱们说点英语，当地人基本都能听懂。阿布扎比呢更传统一些，因为它那边主要产石油，所以你要想说那种全是911，全是那种什么跑车那种，连警车都是这些布加迪威龙什么的，那是阿布扎比。 哦， 啊，那个就。更加的让你满眼都是想找不痛快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嗯，听完你说也没什么意思， 啊、也没什么意思，就全是好车呗。 到那边、啊、咱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骑自行车走。 不，到那边 骑自行车没有、 哎。同志，哪有捷达能拍个照？ 哎，这还真找不着。当时我们去了，想找一辆某日本车品牌啊，我们就想找一辆。最后在临走的时候找一辆，当时我们很感动，很感动。就碰到一辆日本车，我们当时都激动 战神， 激动的 看到了，是吧？ 对，非常非常不容易，就是想找一辆咱们普通的，就是咱们说的中档型的这种家用型的轿车， 很少， 真的挺难找的啊、嗯！就最低都是什么 B 什么什么呀， 哦、 什么这种什么。 哎，那在那边租个车可以吗？ 可以，而且这种豪车也可以租。 对啊，会很贵吗？ 也还可以吧，就是几百迪拉姆一天，但是你可以开到几百迪拉姆，相当于1000多人民币吧。 啊， 一天你可以开到什么这个法拉利啊， 嗯， 这个兰博基尼啊，什么这些，就是反正那种形状都是在变形金刚里才能看到的那种车， 哦、 可以体验体验。 哎，那可以。 对，保险就更贵一些，就因为保险你万一有点什么剐蹭的，所以说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保险贵一倍，我也会买保险，不然的话，你万一有点什么剐蹭，再把自己交代在那儿。 但是大家就是租车之前要学一句英文，就是说这门怎么开。 这个不是 拿着钥匙看半天。 在国内不怎么开这辆车、啊、 门怎么开， 对，主要我们这个右舵轮、啊、左舵轮不一样，这门位档位置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 确实是因为这个、嗯、 好好好、 哎、呀， 来，那迪拜咱们就不说了，其实照小包子刚刚那么一说的话，还真的是很值得一去的， 对 的， 好玩的东西挺多的， 对, 对， 包括 开眼界嘛，是吧， 对对对、嗯、包括我一哥们儿，他跟他母亲一块儿去的，也不是以购物为主，其实就是休闲嘛， 嗯， 去那边后来他妈回酒店住，然后他自己报了一个团，因为这都是一天的那种，然后去豁沙子， 嗯， 啊，都是那种改装了车，把气儿撒一半，然后就豁沙子，也很刺激。 就他说的那种冲沙，对于他来一个女生来讲，可能比较刺激，但是因为你没去过迪拜， 迪拜那个冲沙，我们一直以为那个 V 八，那个叫陆地巡洋舰的 V 八是来接我们，给我们送到沙漠里。我因为我在澳洲玩的冲沙子，全是一人一块板儿，板底下打点蜡，然后往下滑，大头朝下从一大沙丘往下滑。我们一直以为是接我们的车，我们说真好，你看接我们的车都是 V 八陆地巡洋舰啊。然后到了以后，到沙漠就看那会儿已经有一个车在沙漠里面等我们了，两个司机交流了一下，我们就一起向沙丘深处进发了。我们说哦，还没到地儿呢。然后接着就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就嗷，就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它就最陡的应该是接近九十度。当时我们觉得完了，这肯定 都没有喘气的机会， 肯定是要往下遮了。 嗯 啊，所以说真的是 竖着下去的 豪掷国，因为你说的那个地方，你开那个陆地巡洋舰都是没有帮的，都没有顶的，它可能确实毁坏的比较严重。我们可是全副武装。真的是把这个东西当玩具开啊！哇，这100多万一辆车，这当越野车当玩具一辆开， 里边全是气囊吧？ 只有这个地方，哇，它里面全是改装那种龙骨，让你感觉到特别安全。开始我们还说这么粗的这种手扶把手啊，很不舒服。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不是给我们扶的，就是它翻了它也不会，也不会散架。然后在沙漠里，经常你就看到一个保险杠，一个这个报废的轮胎啊，就是真的是。他们把这100多万一辆的车当玩具在里边开呀、啊，我就觉得陆地巡洋舰到沙漠传到迪拜之前，可能还不叫陆地巡洋舰。 你看人家这个中东版的陆巡啊、 嗯， 人家后边那座就不一样， 嗯、 人家座是跟侧着的趴，就跟那金杯的改装金杯似的趴。一弄， 你让你说这么接地气呢？ 就是这样，估计在人家那儿就是拉拉客人啊、转转沙漠，然后平时装点货。 是 没错、 啊，人家出行买菜都不用那个， 在那个地，对他们出行买菜一般都开法拉利，对 啊， 对这个 很容易超速啊。 不，那个法拉利，我都觉得要天哪，那地上那个墩子一过，扛一下，我心就颤一下，扛一下，颤心就颤一下，过那个减速带呀、 啊， 他们那个减速带真的是经常你就看那个，就上面就各种红的、绿 的 那种漆都蹭的呀、 啊， 我觉得也是很不人性化啊。 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们说了他们的计划啊，比如说，小叶子。叶杰应该是啊，他说我跟老公也是还5天年假，已经定了下周末去三亚，包括豆包爸爸，你们都是一家子的吧？怎么都是5天年假，后天全家飞三亚呢？ 哎，在飞机上偶遇一下啊！ 哎，巧了，你孩子也叫豆包是吗？你们可以在三亚聚群啊，找一馆子就吃点饭去啊，挺好。因为最关键有一个朋友他租了车。我觉得两个人用也是用哦，人家全家哦，好，您就慢慢用啊。好嘞，这个是这样啊，咱再让露露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还是往远看一看。 好的、 啊，这个春节可以去迪拜，我听说迪拜那个就那个时候也算是打折季，好像是， 会有 是吧？ 就包括在12月底，对 迪拜购物节，那个是最大的，最便宜的。 嗯， 说到购物，我也接着说一购物啊。 对， 说的这是我最爱说的地方， 嗯、 因为我说起来特兴奋。 购物狂。 我说这地儿是西班牙、嗯，西班牙的美景，然后古城什么，咱们先不说，咱们就说一个跨年的时间，一个是跨元旦，一个是跨春节，今年都能赶上。他们最热闹的时候不是从那个元旦1月1号开始的，他们从1月6号开始，这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叫三王节，从这开始大打折扣，所有的大商店小商店什么购物村全打折扣。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它是5折，就挺低的了，你觉得？ 嗯。 然后大概到月底之前吧，20几号开始到第二个阶段，因为你买衣裳啊什么，它有可能断货啊，它有可能断码， 嗯， 能打到2折。 哇、 嗯， 2折还不算完，如果您去的是比如说马德里和那个巴塞罗那的什么购物村啊，什么那个大英百货呀、啊，这种地方、 嗯、 你是一个外国人，你还可以领到一张卡，拿着这卡再打9折。 哦，那个我领过， 就跟白给一样。这个还不算完，您觉得挺便宜的了，因为西班牙他们那个退税额90欧元就到，90欧元才几百块钱， 对， 嗯， 然后他退税的那个百分比还特高，能退10%几、12%、15%， 嗯，不 懂，所以你看上什么你就拿吧。然后我今天不是又去了趟中欧嘛，就说那在奥地利的那个购物村又看了，他那个退税额要再高一些，然后他返的那个钱的百分比要低一些。 你应该去那边多买点施华洛世奇啊。 不 喜欢水晶。 哦哦， 不喜欢水晶，那是波 水晶 啊。 我喜欢各种各样特色的小玩意儿。 好， 嗯，收藏品。 好， 嗯，然后西班牙呢，再往西走就是葡萄牙。然后我在春节，比如说元旦就出去玩的时候，我第一选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温度。比如说你这个时间你如果去那个中欧或者东欧，它特冷，像我这种怂人，我只能去那个暖和点的地儿。像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它最靠的那个欧洲的南边，它会相对于暖和，然后比国内要暖和的多。但是您也得多穿点衣裳，因为它有冷的地方，比如说内陆的地区或者说那海边。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地儿呢，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是葡萄牙最西边的那个罗卡角。你平常去的时候你觉得哇，这是一个天涯海角了，但是如果你带着一种中国人的心理，就是在过节的时候我到了天涯海角，这个你在朋友圈的摄影大赛里头，我觉得还是能占到一席之地的。那是风特别大， 那很多三亚的朋友也发来了，我也在天涯海角。 对，人家三亚也有个天涯海角，就是旁边站着10000多人嘛。 然后到那个地方，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那些街头艺术家们非常值得敬佩。我们在那个罗卡角的时候，看到两个艺术家在那儿非常卖力地弹着他们的琴。在这两个国家，是我把身上所有的钢镚都特别不由自主地给的他们。嗯、一个是 主动、啊， 对，一个是 他们都是吸铁石啊，不是， 身上都 想多了，对，身上有吸铁石。 一个是你发自内心的去敬佩他们，我真的就想给他钱。另外一个是我要照照片。你又不给他钱，可能不让你照照片、 哦、 这个意思 就是得让他也配合一下嘛。 对，比如说他们有办那个卓别林的，如果你拍照片的话，你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捂着脸不让我照啊、 哦， 后来明白了，得给钱。 哦， 然后你在这个罗卡角呢，你花11欧元，大概是这个价格。然后他那个当地的旅游机关，就那个什么纪念品商店那块，可以去获得一张证书，非常的有价值。上面你可以选择是印刷体的呀，还是花体的呀，然后会印上这个罗卡角的位置，然后有这个国家的标志，非常 相当于打卡了是吧？ 就是打卡地。 好，没关系。就你说那边，那个葡萄牙那边天涯海角，然后包括春节三亚这边天涯海角，两边可以发抖音，同时发抖音，然后都可以唱一首同样的歌。你从哪里来？ 嗯， 我的朋友。 那你一定会在天涯海角被人围观的。 好。 然后西班牙还再去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佩尼斯科拉的这个古城，它是拍《权力游戏》的地方，就是龙母去的那个迷林，所以那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非常美。 刚刚你说那五折是几号开始来着？ 1月6号， 不是两折，我感兴趣两折。 两折是几号？几号？ 一月底是吧？ 对，从1月底开始，它一年有两个打折季，另外一个打折季是7月份，但是7月份特热。所以我要是再去西班牙，我还会选择1月份、2月份、 哦、 特别值。 就是季节也合适， 对，季节也合适，价格也合适。 哎，真的，就有一年啊，就是我去捷克，大概11月下旬去的。 那已经很冷了。 哎呀，我跟你说，我在屋外的说抽根烟给我冻的哟， 冻 真冷 的， 烟给冻上了。 后来我说，为什么那边人泡温泉的特别多呢？真是， 主要还是关注这个打折。这打折村啊，我给大家补一点啊，能刷银联卡。 哎，对，一定要刷银联， 特别刺激啊。 或者您办一张全币卡，它直接那个跟人民币还款， 就直接 对，没有中间 的。最值 的 就是刷银联，是因为它直接按当天的价牌就在你人民币账户结账了。 对，要不然得倒一下美元，就不能算，有一个汇率差。 哎，没事，打折不打折都无所谓啊。最关键是买一些只有那个地方才能买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倒是一个纪念。比如说，你看李小爷说了，说法拉利公园一定要去啊，这是阿布扎比的吧？对吧？他说这帽子500多，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很朴素的一个帽子。他说只有那儿有卖，我已经戴了好几年了，他觉得很有意义。 对， 这个千万，这朋友千万不能上淘宝。 我说一个特色的东西吧。特色的东西，然后这也是一个特别推荐的地方。比如说您从那个西班牙再往南走，过了那个地中海，然后你就到了那个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俩地儿你买什么？买阿拉丁神灯， 咱们从小就看这个电影，什么这个动画片，对， 迪拜就买了一盏呢，还 他那个分真的和假的，他有的那是真的铜的，特沉， 谁能买着真的呀？ 还以为真能搓出人来， 我都擦了三年了，朋友们，我都擦三年，就我那盏灯啊，我特意要的墙角最脏的，都让我擦包浆了，我天哪，每天擦，就是我真的要了一盏那个最难看、最破的一盏，然后就在墙角都落土了，我说就要这盏，老板当时都不好意思卖我，我说不就要这盏啊，然后我还跟他砍了价，后来我就觉得 可能是没过海关， 可能是因为砍价 护照有问题，可能 回家天天擦。 摩洛哥卖的比那个突尼斯要贵，然后它有真铜的，然后它有仿铜的，你看它那接缝， 对， 然后那个很好看，跟家里摆着。 大概多少钱？ 我记得我在摩洛哥买的好像是合人民币六七十，然后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也很小。 那我那擦不出来。 然后我在那个突尼斯买的，大概也就十来块钱， 那么便宜吗？ 更小，因为我迷你收藏。 太小了，太小了，你那个更擦不出来。 没事，都说了嘛，十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说到这个阿拉丁神灯，我想问一问题。阿拉丁有几个哥哥？然后这个维哥不要说。要剩下二位那个 好小伴儿， 打一下。 因为这个今天节目时间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咱们到下周的时候，我们露露如果还来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跟大家解答一下，我们有礼物啊，这个露露带一盏阿拉丁神灯，答对的朋友啊，直接送给他，好吧？说真的啊，就是阿拉丁神灯，他有几个哥是吗？ 阿拉丁有几个哥？ 阿拉丁有几个哥哥？ 你就记住了阿拉丁神灯就行了。 阿拉丁啊，有几个哥哥？ 就是这还用猜吗？这肯定是三个嘛，对吧？ 是吗？ 你想阿拉甲、阿拉乙、阿拉丙、阿拉丁。 就是 啊，这猜对了。 对， 这是个冷笑话。 正确答案。 对呀， 阿拉甲、阿拉乙、阿拉丙。 特别好。 那一人一盏灯分了吧。 好吧，今天这就聊到这儿啊，聊得非常开心啊。虽然没出去玩，但是跟着两位一块儿，好像也 就跟出去玩了一样。 对，领略到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好。 八万里 啊，这个明天呢，我们幸福的生活仍将继续。 是 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啊。这首非常开心的歌也送给各位。同样，我们要感谢露露，感谢超级小包子，谢谢两位， 谢谢。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 就是有心事就说，不要再隐藏。后边你无畏来到顶着灰，装备手我昂快来帮红吹。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